帮凶，我们当时还不懂，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。路长尽头，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两方蓝海和沙丘，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很久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求。我们却都看不见风，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，我们当时还不懂，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。追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